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那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这笑，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 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呢最近和他的邻居发生了纠纷，然后就闹到法院去了。他想起诉他的邻居，于是呢他就先找到一个律师咨询。在介绍过了这起纠纷的情况之后，他就问这律师是不是愿意负责这案子。当班的律师为了揽生意非常爽快地说道： 没问题先生，根据您的叙述，这个官司我们一定会赢。 这个人听了律师的话，半信半疑地继续问：那您真的认为我说的这些理由确实很充分嘛？这律师听到这个人的话呀，不仅没皱眉头，反而更加自信地说道： 一点问题都没有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们完全可以打赢这场官司。 听到这个律师再一次的肯定回答之后，这个要跟人打官司的家伙站起身来，向后退了一步，很不高兴地说道：我太谢谢您了，我现在决定不打这场官司了。 为什么先生？ 实话跟您说，刚才我向您叙述的那些事儿都是我邻居的情况，所以谢谢您了律师。 有这么俩酒鬼啊，这天在酒吧里碰见了，他们就开始聊天。 嘿，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的大夫不是跟你说了不许你喝酒了吗？ 你说的没错，可是我昨天刚刚知道给我看病的那个大夫他死了。 话说这天晚上啊，朱四先生刚刚加完班就往家赶，紧赶慢赶呢，他就坐上了末班地铁。空荡荡的地铁车厢里没几个人，这君子先生刚刚坐下，他就见一个衣冠部长的中年男人凑了过来。这君子先生非常戒备地看了这男人，心里头就有点开始发慌了。可没成想过了一会儿，这衣冠部长的男士就向君子先生这边凑过来了，而且还似笑非笑地问君子先生： 嘿，上个月在城郊有一起谋杀案，你知道是谁干的？ 君子先生摇了摇头说：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怎么了？ 听了君子的话，这男子进一步压低了声音继续问道： 那上个周六在中央车站外头有一帮外国游客被抢劫了，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君子先生听到这儿吓坏了，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怎么了？ 听到这样的回答，那个男的微微地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嘿嘿嘿，那最近在中央社区里猖狂一时的摩托党，你总该听说过吧？ 这钟子先生听到这儿已经吓破胆了，他发现这个衣冠不整的男的声音越来越低，同时一只手啊还向随身带着的一个大包里伸去。钟子先生就不由自主地攥紧了自己的钱包，他一边琢磨着这个男的是不是会从包里掏出凶器，一边还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是现在就喊救命呢，还是等到地铁到站之后马上跳出车厢逃跑呢？可还没等钟子先生做出最后的决定，只见那个一脸凶相衣冠不整的中年男士突然换了一副笑脸，冲着钟子先生说道， 如果这些事儿您都不知道的话，那您一定要买一份今天最新的法治新闻报，这样您就全知道了，五美分一份，先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刚刚结婚的安娜，这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一边用叉子搅弄盘子里自个儿为丈夫亲手做的通心粉，一边温柔地问丈夫： 约翰，你爱我吗？ 丈夫回答道： 当然爱你了，亲爱的，你每天早上都会这么问我，其实这个问题早在结婚的时候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听到丈夫的话，安娜继续问道： 哦，亲爱的，我们刚结婚，我不问你这些，我还能问你什么别的吗？ 其实你可以问我的问题有很多，比方说你可以问问我，我到底爱不爱吃通心粉。 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走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这天晚上，一男的走进酒吧，不由分说的夺过一瓶白兰地一饮而尽。在这之后啊，他就开始放声大笑，足足笑了三分多钟。然后啊，他又开始放声大哭起来，也哭了好一阵子，然后又开始放声大笑。就这样，这个男的又哭又笑，大约重复了十来次，最后他终于安静下来。此时他抬起眼皮一看，这酒吧里头包括酒保在内的人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于是他特别不好意思地向大家解释道： 对不起各位了，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我开着我那辆新车，带着我老婆在高速公路上开呀开，突然就发生了车祸，我老婆她死了。 话刚说到这儿啊，这个喝了一整瓶白兰地的家伙又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一边哭他一边嚷嚷： 我的那辆车呀，才刚买了三天，太可惜了。 话说一个周末，作家马克先生应邀去参加一宴会，在吃饭的时候，他对邻座的一太太说道： 太太，您长得简直是太美了。 听了马克先生的话，坐在他旁边那位古板又刻薄的太太很不客气地回答道： 谢谢您的夸奖先生，不过很遗憾的是，我不能用同样的话来夸您。 听到这番话，马克先生没急，他微笑着回敬道： 太太没关系，我完全不会介意的，这只能证明您比我诚实。 话说有这么个年轻的海军见习军官啊，向舰长报道。这位舰长啊，是一个从底层干起来的非常粗鲁的老头子。他一看见人家这见习军官上来了，就非常蔑视的冲人家说道： 你这个没用的臭小子，我敢肯定你的父母是想把家里最没用的儿子送到我们海军里来长长见识的，对吧？ 听见了这样的话，年轻军官很严肃的回答道： 不，舰长先生，现在时代不同了，我的父母和您父母的想法可完全不一样。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珍妮太太觉得她的丈夫对她有点不太在意了，于是她就试图要挑起丈夫的醋意。这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她把丈夫叫到一边，对丈夫很严肃地说道： 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哈利先生最近一直想约我出去。 听到了太太的话，丈夫无动于衷。 是吗？我觉得这样挺好。 看到丈夫没反应，这珍妮太太有点急了，她继续向丈夫说： 还有一件事，亲爱的，我过去的那个男朋友，他上个星期从伦敦给我寄来了一封信。 听到这样的话，这丈夫依然很平静。 是吗？那很高兴你能和你以前的男朋友保持联系。 珍妮太太这回真急了，她气急败坏地提高了嗓门对丈夫说道： 还有最后一件事，亲爱的，我今天晚上要用我们的车接上我们公司那个哈利先生一块出去。 听到太太说这话，那丈夫突然有反应了，他跳起来扔起了杂志，大声冲着太太喊道： 什么？你敢？我新买的那辆车谁都不许碰。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地，得足红日当头照，高高的红宫墙挡住金木远眺，茫茫的天际边伸出下弯弯刀，说声啊一路甘霖当头浇，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 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 人生中永远的情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 她又买了8000块的耳环，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麻烦麻烦。 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只有一点烦， 你比我烦， 我情愿心甘。不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只有一点烦。 不烦， 我不烦， 不烦， 我不烦， 我真的不烦。 人生很灿烂， 灿烂， 我不烦， 不烦， 你比我烦， 你比我烦， 你比较烦， 你比较烦， 我不烦， 我一点不烦， 我不烦。